心。 让我怎么说，我不知道，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。 该问路的时候。 种苦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，生活像等待重做的粘土，幸福我要的幸福点点清楚。双眼在梦想里找不开，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，我还不清楚

对我来说，就算寂寞也算解脱，也算解脱。 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，跺跺手呀，跺跺脚呀。 呀，请做深呼吸，学爷爷唱唱跳跳，你才不会老。笑眯眯，笑眯眯，做人可气，怪何容易？ 爷爷说的容易，早上起床喊啾喊啾， 不要乱吃零食，多喝开水，咕噜咕噜，我比谁更有活力。 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，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 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，动动手腕，动动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 学爷爷唱唱跳跳， 我们不会老。小学生啊，来跟着爷爷一起做好，要看好哦。 美满。